起时期，我们坐在部队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